晒第一字酬班，而因为呢个修行者佢缩增呢个贪心重啊， 咁啊将来咧就要还人个缩债， 所以现在先能够发一点嘅功德善心啊，再佛前烧纸或者燃灯燃香嘅功法，咁啊以此惭愧心嚟忏悔啊。佛话呢个人咧无耻嘅缩债啊，都一字酬不啊，个长一世间就永脱之流。咁啊，因为佢燃灯烧纸燃香嚟嘅功法，同埋至诚恳切在佛前忏悔嗰种嘅因缘之故，嗱咁啊证明佢咧真都能够写啊。咁啊，以呢个心嚟嘅燃灯燃纸嚟供佛，咁啊心都能够写，当然佢就唔会再起呢个贪心，不从此就断烦恼，超出三界啊！呢个生死与三界咧系共长假，佢永远就唔再来呢个三界受生啦。我话长一世间就永断之流。我话是未即系个无上国度啊！我话是人依法都已决心啦，就此个行者，佢虽然眼前未曾大彻大悟，未能即时明心见性，但系佢于呢个佛法之中已经有咗一种嘅决定心啊！佢专一为法，系不作别事，所以佢就能够咧得到永远离开呢个三界嘅生死。不若得为止，写一生嘅微因，佢话众生无为啊，必还生人，不求其速债啊，只在说明。若是你不燃灯、不燃纸、不烧地啊，嗰种嘅过患，就系若是你不燃灯、不烧地、不烧纸嚟嘅供佛忏悔啦，咁就缩债未清。咁啊，由于你缩债未清之故，你纵使成就呢个出世无患无为啊，但系亦都有一招。你要酬还你个宿债，咁啊说明咧，你若是真正你个唔以你呢个肉身去燃灯燃纸烧地嚟嘅供佛，以供咧系忏悔啊，真系啲宿债未还，咁你即使成就出世嘅无为，咁亦都要同样酬还宿债。咁啊，现在话微因，即系微微小小之因，就话我哋舍身去燃灯、烧地、烧纸供佛之事啊，以呢个世人嚟睇咧，咁啊烧身、烧地、烧纸咧，咁啊认真系大事啊！我相信冇人肯做啊，但系做呢个佛法嚟讲啊，系一件小事。咁啊，我哋出家人咧，真系好多啊！是燃纸、是燃灯、是燃香咧嚟到供佛嘅。嗱，咁啊，我受戒嘅时候咧，嗱，咁我戒和尚就虚老啦。嗱，我揭磨和尚咧就系福人老和尚啊。嗱，咁我个教授和尚咧叫做福海老和尚。呢个老人家咧真系好难得啊。咁啊，佢哋燃纸咧就燃咗六只。咁啊，即系每边手指咧剩翻两只，咁个合掌嗰阵时咧睇得四只手指嘅啫，咁啊燃咗六只，咁啊佢呢个头燃灯啊，咁啊燃到个头顶周围一路到到两边嘅耳仔嗰度啊，等于个初初燃灯仲可以动响住企响度坐响度，咁嚟燃咧，咁啊燃燃喺打湿个面啊，因为到到呢个耳仔边嘅地方咧，如果你唔打湿咧。咁啊，个灯草啊，佢燃灯嗰阵时，个点企得稳咧，咁啊变成前后左右成个头啊，由呢个耳仔边咁啊一个框框咁啊框过去咧，全部燃灯燃到啊，唔使剃头啦。佢要剃嘅不过少少个发脚啊，系少少个发脚，咁啊成个头咧永远都唔使剃头，等于话连剃刀都悭翻噶啦。 咁啊，佢老人家呢個道心咧，認真咧係不可思議啦。嗱，咁啊呢啲咧，在我哋出家人嚟講咯，係好少事。咁啊，好多人咧就燃燈，就燃紙。嗱，咁啊燃紙咧，咁啊我都發唔起咁嘅心啊。咁啊，但係燃燈咧，咁啊我就著學經，真係求懺悔啊，增自己嘅智慧咧。咁啊，我亦都燃過咧，係幾盞燈。咁啊，呢啲咧真係。在出家人嚟讲，任何一个人男众女众出家咧，好多人都做到所谓烧身烧地烧纸燃灯功德。在我哋佛法出家人嚟讲咧，系好少好少嘅事情，咁就叫做微恩啊。嗱，以此呢个咁微薄之恩，咁少嘅事情啊，我哋以身嚟到个燃灯燃地烧纸去供佛。呢种小小的微恩咧，就可以啊，将呢个宿债咧都还清啊，还清嗰啲杀业啊，还清嗰啲罪业啊，还清嗰啲债项，咁啊，从此咪成为一个清净人咯。所以佛过去唯求一计啊，都真言千灯。咁啊，现在话进入呢个小圣无畏。或者入菩萨位啊，若是你不舍身微恩嚟得忏悔，咁啊宿业未清，都仍要还债啊。咁啊，即使你成就呢个无为，正到出世嘅正果啦，咁啊亦都要受报。啊，咁啊用乜嘢事实嚟到证明呢？所以佛就讲啦，佢话如我马物啊，就正等无疑，指着佛自己咧，咁啊引述自己嚟到做一个证明。咁啊佛咧证明自己成道之后啊，咁啊呢个因持续啦，佢亦都要透还宿债啊。嗱，咁啊当年咁啊有尊王咧，叫做毗蓝一王。咁佢都好发心恭敬佛，所以请佛及僧啊，到佢呢个皇宫呢个花园里边咧，所谓别行安居，一共咧就三个月咧供养佛及诸大众。咁啊，佢就表示佢自己嘅孝敬至诚啊，佢以个国王嘅身份，咁啊日日咧亲自入厨房，咁啊督促啲人咧去做呢个种种好嘅饮食。供养佛同埋大众，咁啊到到第七日咧，咁啊佢就着咗魔，咁啊俾啲魔障咧，好似揞住佢个心咁，佢就忘记咗啊供佛合真嗰一件事啦。啊，但系佢亦都未曾下个命令啊，到佢嗰啲手下嘅人咧，日日啊要作食供佛合真，所以佢手下嘅人咧。咁啊，亦都唔敢私自咧做飲食供佛合僧。咁啊，因此佛同埋做客嘅弟子咧，咁啊日日咧冇咗供養啦。咁啊，當時有個馬夫，咁見到佛僧每日都冇人供養啊，佢就想將嗰啲馬物咧嚟嘅供養佛同埋佢嘅弟子。咁啊，佢就問呢個馬王同埋五匹北馬。咁佢话若是咧，你明白，现在佛同佢嘅弟子失咗供养，即等于冇人供养啊。佢话如果你哋愿意与共愿意咧供佛及真嘅，佢话你咧要点下头啊。佢话我咧就将你哋所食嗰啲物咧嚟到去供佛及真，同你哋作福。啊，咁啊，當時呢個馬王同埋嗰啲五百隻馬，咁啊，人人咧每一隻馬都點下頭，咁啊，等於話佢同意咯。所以呢個馬王啊，即係呢個馬夫啊，咁啊，見到個馬王同埋嗰五百隻馬都點頭啦，所以佢就從此每人都將呢個馬王一手，即係揀出一手嗰啲馬物嚟到供養佛。咁啊，在嗰个五只马之中咧，每一只马就拣出五星啊， 再来供养佛的弟子，咁啊因此佛陀埋佢个弟子咧就受咗将近三个月咧呢、这个马默之供。嗱，咁啊三个月圆满咧，即系结下安居已经圆满啦。咁啊佛咧同佢个弟子咧就回归天舍啦。咁啊到嗰个时候啊，咁啊呢个魔咧就离开呢个毗难一王嘅身体啦喎。咁啊，毗难一王就醒翻啊！佢自己一谂啊，知道自己咧就有好大个过处啊，甚至话未曾供养佛，未曾供养僧啊，执咗自己呢种嘅口头嘅承诺。咁啊，但佢就知道佛已经咧系翻到个精舍啦，所以佢即时迎善斋供啊，佢就请佛咧。再回呢个皇宫供养，咁啊佛咧就怜悯其苦恼啊！如果唔受佢个供养，咁啊毗难一王咧就会吐血而死啊！所以因此咧，佢又再回呢个皇宫，咁啊受呢个毗难一王供养啦。咁啊当时阿难就问佛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你系人中之人，你系天中之天啊！咁亦係為聖宗之聖啦，咁啊點解你都會受呢個馬默之報呢？阿佛咧就講因緣，佢話過去咧，有一尊佛出世，叫做毗婆斯佛，咁啊當時就受呢個國王供養，咁啊有一個出家者咧，佢因為有病啊，佢就唔能夠同埋一齊去，所以佛。同佢嘅弟子受供如得之后，佢就攞到一份啊，带回精舍咧，咁啊供养呢个病比丘，咁啊指导呢个国王所做嘅功德咧，咁就圆满无缺啦。嗱，咁佢有在呢个路上，佢哋遇到咧有个山啊，叫做婆罗门山。咁啊，里边咧住咗好多嗰啲婆罗门教嘅教徒啊。咁啊，呢个婆罗门嘅教师，佢就生呢个好大嘅嫉妒心啊。佢见到佛同埋佢嘅弟子经过，佢哋用呢个嗔恨心讲出一句话，佢话出头啊，不应食此好味啊！你哋应该都要接受呢个马默治安。嗱，咁啊呢个教师有500个弟子，其中咧498个弟子咧，乜嘢都系如啊呢个婆罗门教师咧咁样讲，亦都系话出头，你唔应该食此好味啊，你应该要食马默，都系咁样讲法。嗱，咁啊，其中咧500个人，除咗呢个498之外，咁啊，仲有两个人，咁啊，佢就持呢个相反嘅意见啦。佢就话，咁啊，佛咧系有大德啊，佛咧系有大慈悲啊，佛咧系有大功德啊，就应当受天供。嗱，咁呢两个人系边个咧？就系现今嘅目犍连。同埋舍利弗啊，佢因为确实系大德，应该受天降，所以佛就马默之时，咁啊目犍连同舍利弗咧，佢就唔在场啊，佢就上咗天上受呢个天供养啊，嗱咁佢如是因就真系都如是果报啦嘛，嗱咁呢个婆罗门教师。就是现今的释迦牟尼佛啊，嗱498个学童就是现今啦，498个比丘，嗱咁啊一个病比丘咧，就即系现今嘅弥勒菩萨啦。佛就讲，佢话过去呢个婆罗门教师就我啦，佢话我因为啊以一个嫉妒之心，插经毁谤佛啊。佢话出头，你不应食此好味，应该食马默。佢话所以嘅现今咧，就要受呢个马默之报啊。佢话你哋众弟子当时随着我，亦系咁样讲啊。所以现今咧，咁啊亦都系随着我啊。 大家一起嚟到做呢个马密之报啊，咁啊经历若是呢个速快未清，即使成就无为出世果，乃至到佛呢成道啊，成就无上菩提道，咁亦都要酬还速债。我话如我马密呢，正等无异，咁亦即是咧证明刚才佛讲，我哋能够舍身于呢个心中燃灯嘅燃香燃纸烧记啊，供养佛，咁啊直指咧以呢个惭愧心啊，咁啊忏悔自己呢个宿业，还清自己呢个宿债啊，做得个清净解脱人。不然嘅话咧，即使正入无为，都仍然要酬还宿债，因为宿债未清之故，佢呢个证明人咧就系、是、佛啊。我话二元个马脉咧就正等无异，个雨教西日就修三摩地，后断偷渡，自明如来先佛世世三决定，清净明慧。咁啊，佛话佢哋要等教嗰啲世人，佢修行之时修行呢个三摩禅定啊，你除咗要戒人。除咗要戒犯啊，咁啊亦都要戒偷啊。你若能如是教人呢，教佢哋如来用先佛世尊啊四种根本戒中，属于第三种，系决定唔能够有所更改啊。应该要如是教人，叫人家地啦，唔好偷盗，唔好有呢个自私心啊。若能如是教人呢，就是决定啊，清清净净是最光明的教导。咁啊，若不如是教人呢，就是属于呢个魔王的黑暗啦。佛是故阿难，佢若不断偷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漏之，欲求其满啊，众经勤结，终无平方。只是立譬如说明这个修定，如果不缺偷心那种的过患，那是故阿难，他如果修行人啊，他若不缺偷而修禅定者啊，就譬如有一个人的水灌这个漏枝啊，漏枝呢就即是这个无底的酒壶，那么既然无底的了，你用水灌下去啊，你想佢满咧，系冇法子得，佢因为冇咗个底啊嘛。你倒多水落去啦，都响个底走晒咧。啊，你点装得佢满咧？嗰啲肉想啊，佢满咧系无有是处。嗱，咁啊呢个珠就譬如呢个修行人，水啊就系譬如个禅定水啊，呢个路咧就譬如呢个偷渡心。咁啊，以呢个禅定水去灌呢个偷心，个禅定终不能成啊！嗱，若是话佢断咗呢个偷盗心，佢修禅定咧，方能成就啊！就譬如我哋用一个墨底嘅酒壶，咁横个墨底啊，咁就唔系穿底嘅啦。咁你当然将佢灌水啦，就100%。就可以将佢装得满满，因为佢系物底嘅，所以不断杀心，不断人心，以共向下不断呢个妄语心咧，个道理都系一样。所以始终举一譬如啊，就能够扩通前后四界。咁啊，向下就开始决定呢个有志者。嘅真方便啊，即是话唔单话唔好偷啊，我哋仲要施舍啊。咁啊，舍啲乜咧？咁啊，六珠比丘嘅衣钵之余，就分寸不足，乞食二分，就施饿众生，只就教佢舍贪，舍咗呢个贪心，就话我哋在呢个衣钵之外，即系三衣一钵之外。即使一分一寸咁少都唔再接触啦。咁我哋乞食之时有多余嘅咧，我就分俾嗰啲 冇得食啊，所謂受飢餓嘅眾生，咁就變成冇咗貪心啦。咁啊叫做捨貪。佢話於大集會就合掌禮讚，咁就捨慢啊。我哋唔好有呢個慢心啦。佢睇唔起人，在呢個大會之中啊，我哋逢人見到啦，我哋得獎。同佢禮拜啊，咁就冇咗呢個驕慢心咯喎。咁啊，有人隨你啊，都同於稱讚。咁啊，如果有人咧，咁啊打我、毀謗我、罵我咧，我唔單唔起份怒啊，我當為係稱讚自己一樣。咁啊，如果人哋對我打罵，我都唔起心動念啊。就是教他寫這個真行心，不應該有這個真心。他說必以真心是二區之者，身欲不血而眾生者，那就教他寫心啊。我們的心要動一個念頭，我們要燃紙燃燈，是燃地啊，來到供養佛。我們的心亦都是這樣做啊。他說二區之者，身欲不悦而众生具，他说不将如来就不了意思，回话几解就已悟初学，只是教他写名，写这个面子啊，是不好咁要名，不好咁爱面子。他说不将如来即不将实啊，这个不了意思就回话几解已悟初学，那不了意呢？就是有兩種意思，第一種啊，此經叫做了義大成啊，談理真啊，咁啊一切皆者，不應以呢個小乘法咧去教人，應該以呢個大乘法，要教人捨身啊，去燃燈，去燃紙，去燒對啊，嚟到供養法，我話不應以呢個不了意思。回为几解以教于人呢而悟这个初学。那第二就属于这个隐密语啊，这个所说之话呢，那对方呢是不容易理解的，那就名为这个不了意。那譬如有人，那么他问的善知识呢，那么什么叫做祖师的西来意呢，那么他就答复，他说老僧去年呢咁啊，做一件衫，佢话重七斤啊，嗱，咁你就要开悟噶啦，咁你唔开悟就算噶啦。嗱，咁又有人问啦，咁乜嘢叫做西来意啊？咁佢个答复话：苏州就牛食草啊，横州就马腹胀。咁啊，呢个听闻人咧，真系唔知佢讲乜啊，莫名其意，咁就名为叫做不了意。他说佛恩自恩就得恩三倍啊，咁若有一个人佢能够舍贪、舍亲、舍慢、舍身、舍名、舍利，偷心影随，佛呢就印证呢个人呢真真正正得到呢个三倍禅定啊，九灵炎王大定，永得解脱。他说如我此说就名为佛说啦，不如此说啦就即波从说啦，他就以正呢就减去呢个邪啊。佛说如果呢如我上来咁样讲去教人，我哋呢唔好有呢个偷盗之心，就反而要舍啊，咁要教人哋燃香烧身烧地烧纸嚟到供养佛啊。咁啊，一切都要舍，所谓舍名、舍利、舍贪、舍亲、舍慢、舍身。咁啊，若能如是教人咧，就名为叫做佛说，先就系真正佛弟子啊，先就系一个真闻法者。咁啊，如果唔系咁样讲咧，就变成同呢个波旬魔鬼所说一样啦。个阿难。就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必得身心无杀道人，三行嘅语言，若大妄语，即三摩提就不得清净，情爱见摩失如来状， 所謂未得就未得啊，未正就未正，畫頭世間專正第一，就為全人言，我今已得須陀洹果、斯羅含果、阿羅含果、阿羅漢果，辟支佛地，十地地前就諸位菩薩求地禮參，參其供養。一邊加消滅佛種的人語都斷多羅，各佛幾時人永穩善根，無復之地沉山苦海，不成三門。我滅道後，悉知菩薩及阿羅漢來應生生死末法之中，就作種種形道諸輪轉，化作沙門及白衣居士，人王宰官同男同女，第二次乃至淫女寡婦，奸盜奸偷逃犯，與其同事稱讚佛性，令其真心入三摩地，終不自然我真菩薩真阿羅漢，是佛物因就輕言利學，個謀除命中就陰有為父，個雲何自人就畫眾生成曬妄語，以教世人修三摩地就後復斷其思大妄語，是名如來宣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悔。如果阿難，他若不斷其大妄語者，如黑人身為之貪用，欲求香氣都無有是處。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，不雲何自稱得上人法，不配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之劣，放服法王都如何妄自，因是不真果招於曲求佛菩提，如世持人六誰成就，若諸比丘心如直言的一切真實入三摩提永無摩事，我引持人的成就菩薩無上之過，如我所說就淪為佛說啊，不如此說即歌循說。這一大段經文就是長時的第四科，名為的大妄語界啊，即是大妄語的人呢，咁應該要戒啊，等於話唔好做呢個大妄語嘅罪過。嗱，咁啊語言就係唔能如表實啊，咁啊若是話妄語咧，就不能稱為實啦。嗱，咁啊大妄語話佢所妄之事咧，來得大啊，即係文中咧，佢自己稱為係聖人，或者正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或者正得呢個圓覺菩薩位，咁啊呢種咧就叫做大妄語啦。嗱，咁啊現在説明生死根本咧，唔單話人、道、法呢三種咧係屬於生死根本，就係大妄語啊，咁啊亦係生死根本。所以亦應該要斷，好似一棵樹，咁佢有四條大根，咁雖然斬斷咗三條，咁如果仲有一條在咧，咁佢仲可以生長噶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個人、道、法呢三條生死根本，雖然已經咧係斷啦。咁啊，若是大妄語界未斷啊，咁啊仍然仲係有呢一條嘅生死根本在，咁仍然咧會流落生死啊。所以真正了生死者，你一定咧唔單話斷咗呢個淫道殺呢三種啊，亦都連大妄語都要戒，都要斷啊。咁四種根本界要持得清清淨淨，咁啊四條淫道殺妄嘅罪過嘅生死根本啊，都即刻要拔除，先至得到解決啊！如同一棵大樹，有四條大根，咁啊四條大根都斬斷啦，呢棵樹就冇理由再生長啦。佢話阿難，係如是世界六道眾生啊！雖則身心就無責道人， 三行的语言，指就是结上呢所谓三行圆满。那么始终呢众生的两个字呢就不是指别人，就是专一指上文呢所谓人、杀、道，这三条界呢它都持得清清正正了。对于上的三条界呢它都丝毫无有违犯，所以我们就指一类呢持上三条界啊持得清清正正的众生。若是说这个真不做这个杀道人啊，那么律而界得以成就。若是说这个心不做这个杀道人啊，咁啊，定共界亦都不过道共界咧，得以成就。若是话我哋唔杀生，咁就属于人啊。我不奸人就属于礼啊。我哋不偷盗就属于呢个义啊。我哋唔杀生呢个慈行圆满啊。我哋唔偷盗就呢个智行圆满啊。我哋唔奸人。这个凡行圆满，那么证明此一类众生呢，那么对上条啊人杀道这三条界呢都是持得清清楚楚了。那么现在有个须字，就是未足之词啊，就是说即使上边人道杀这三条界已经持得清清楚楚，那么三行虽然已经是圆满了，但是若大妄语，那么只一条界未曾持得清净呢，那么即三摩提都不清净啊。因为大妄语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大名大利求大供养，他所说之话大，所妄之事亦都大啊。例如说自己已经证到正果，证到出世证人，咁呢啲都系属于啦。所说嘅话大，所妄之事咧，亦都系大。嗱，咁啊，佛教佢嘅弟子持呢个人法道界，目的就系欲佢得到呢个禅定解脱。咁啊，现在个大妄语未除，咁啊，呢个三摩提都认不清净啊，因为大妄语。求名利供养，心有走向啊！咁啊，佢呢个定又点可以得到成就呢？如同呢个水灌漏珠一样啊！佢决定不能装得满嗱。咁啊，又者纵使上来啊，任道杀一三行语言以得禅定啊，由于呢个大妄语未除。他所得之定呢亦都不是清净定啊。那么向下就出其过处，不单说大妄语的人啊，那些禅定未曾得到究竟清净，而且还会堕落添。他说若大妄语即三摩提就不得清净啊，反而呢净爱自摩。那么爱自即使是见得我是特别自性啊，以为自己持戒清净是了不得，咁啊因此就堕于个魔道，名为佢嘅性外自魔嘅失如来种啊。嗱，咁啊如来种咧，若是我哋望于上文，由于我哋不仁之故，咁就凡行清净啊。为这个化身而来种，咁啊由于我哋不杀，咁啊大慈悲咧，咁啊慈悲就系度众生嘅噃，咁啊为呢个应身而来种啊，嗱若是我哋唔偷盗，咁啊即使系智慧啊，就为呢个度身而来种，所以持呢个人杀道呢三条界啊，就成就。三如来种，咁啊，现在由于大妄语之故，咁啊，前来之界行亦都失去啊。 生而来种啊，如月都失去啊，咁就成佛无望，只就明白大妄语，唔得失去种种嘅利益啊，反成大害。咁啊，向下就解释乜嘢叫做大妄语呢？我话所谓未得就为得啊，未见就为见，就名为叫做大妄语，即系未曾得到涅槃。佢话自己已经咧系证得涅槃啦，啊佢未曾证到呢个出世正果啊，佢话自己已经证到呢个出世正果，咁啊佢就未得，佢就时候得啊，佢未证，佢就结为证。咁啊，然之后佢为何要如此大妄语咧？点解佢要对人讲未得未得，未证未证咁样讲大话咧？咁当然有佢个目的啦，个挖求世间啊，专正第一挖咧，即系因为啊，就系话佢所说之话，佢系有意思说嘅，唔系话得意而讲嘅，那系有目的而说啦，就系专一啊，为求呢个世间嘅专正第一啊。欲想在一切人之上，为一切人中之最上，是最第一。那么既然呢，他想做一切人之上，为一切人的第一，那么有这个第一之利，随之而来呢，就有这个第一之利。那么所以他讲大话、大妄语的目的呢，就是想名利的相收。嗱，咁啊，向下呢个解释，何者叫做未得为得啊？何者叫做未证为证？个为前人言，咁啊，佢同呢个对方讲啊，我话我今已得须陀洹讲啦，咁啊，佢对呢个信佢教化嗰啲人，佢就话我现今咧得到呢个须陀洹果，个须陀洹果咧小乘啊。四种果位中的初果啊，中国话佢哋预留啊，佢哋预入圣人之流。咁啊，丝罗含果，咁啊，中国话叫做一来啊，属于咧呢个四果中嘅第二果，即系一来人间，就一往天上啊，咁啊，正到呢个二果位。嗱，咁啊，第三咧就叫做阿罗含果啦。中国话叫做不罗，佢断尽呢个欲界嘅思惑啊，再唔来呢个欲界受生，咁啊叫做不来果，属于四果中嘅第三。咁啊，阿罗汉道咧就属于第四果啦，系正阿罗汉啦。咁啊，中国话佢就无生，咁啊即系永远咧唔在呢个三界受生啊。咁啊，佢就无生啦。嗱，咁啊，呢个人佢何故啊要如是嘅妄语咧？佢目的咧就为求呢个名闻利养啊。咁啊，别人见到佢时常呢个三界清净，即系人菩萨三行语言三界清净，咁啊，因此就对佢赞叹咯。咁啊，佢听到人哋咁样赞叹佢啊，话佢对于前嘅人道杀呢三条界持得清净啊，咁佢就同人讲啊，佢话我唔单时常个人道杀呢三条界持得清清楚楚，丝毫无化，佢话而且我啊已经证到初果，咁佢隔一日呢？就话我已经证到二果啊，啊咁啊再过两日咧，我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啦，咁就步步高升，咁啊目的咧都系为求呢个名利，因为佢根本咧就未曾证果，只系大妄语而说。佛辟之佛证咧，中国话佢哋二果，亦名叫做独果，嗱阿罗汉咧。就暂断三界的见知，但是辟支佛的圆觉或者独觉呢，他就更侵习气啊，连那些见知烦恼那些习气都断了，所以个位置呢 在呢个声闻之上就说明呢个大妄语嘅人。咁啊，佢除咗话佢系正四果阿罗汉之外啊，咁啊，佢就过咗一两日啦。佢话我亦都证到呢个出世嘅辟支佛位，得十地地前就诸位菩萨啊嘛。咁啊，十地地前即系十地之前，十地之前咧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嘅三十心，咁啊，佢就十地嘅地前诸位菩萨。咁点解佢又唔讲啊？十地地上诸位菩萨咧，因为佢个胆量咧，即仲系少啲，咁啊，恐防别人咧对佢有所难为，所以佢就只说十地之前呢、这个十三十心啊，即系十住十行十回向个位置，咁啊，十地以上位置咧，佢就唔敢再讲啦。此就系明呢个大妄语嘅人。他除了他说他是四果阿罗汉啊，以共圆觉位次之外呢，那他再过都没几耐啦，他说我已经证到啊，十地之前所谓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三十心啊。那么原则他目的为什么呢？他说求彼就礼参，那么别人凡是信佛者都是在佛前礼拜，就向佛前忏悔啊！但系佢就同人讲，佢话我就系出世嘅圣人，你唔需要向佛啦，你向我礼拜，向我忏悔就得啦。佢话你向我礼佛忏悔咧，你亦都一定咧能灭罪。佢就贪其供养，咁啊叫人向佢礼拜忏悔，咁啊一定系有供养噶噃。咁啊，呢啲亦都系佢啊，所谓自己未得为得，未正为正个目的，都系想贪人哋嘅供养。佢话是一癫家就消灭种，咁啊，阿癫家咧，咁啊，中国话就叫做无信心啊，即系无善心。凡系大妄语嘅人，佢就循出咧狂妄啊，冇有善心。以呢个恶心嘅欺狂人达到嘅求名求利嘅目的啊，如此咧就能够消灭佢自己呢、这个如来佛种啦。嗱，咁啊佛种既然消灭，当然就成佛就无份啦。咁就说明呢、这个大妄语嘅人，佢话未得为得，未正为正，咁啊即使得到对方嘅信任，俾你少少个供养啊，但你嘅所失嘅利益咧系好大啊！说佢系一个一癫啊，系一个冇善心嘅人，话佢系消灭佛种啊！你话佢失你嘅利益系几大咧？佢话如人以刀就断多罗木，嗱咁啊，多罗木就好似呢个椰树咁嘅，系一枝直上，冇弯曲。而且除非唔断啊，一断就死啊，永远唔会再种得生嘅。咁就譬如呢个大妄语嘅人，咁啊以呢个魔刀剑啊，斩断自己嘅善根啊，永远失去呢个善种，失去呢个如来种啊。佢话佛既是人，就永稳善根，都无复于见。咁啊，佛咧就为呢一个专一大妄语嘅人，所谓未得为得，就未正为正啊！佛咧为此一类嘅人，为佢受记，话佢永远咧损失咗呢个菩提嘅善根啊，永远损失咗呢个佛之见。佢话永稳善根，佢话沉三苦海就不成三昧啊！就佛话，如果呢个大妄语嘅人，咁佢日后一定咧系堕于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个三途之中受苦，而且佢堕之时堕得好快啊，如同呢个石沉大海咁速，就说明呢个大妄语人贪人少少嘅供养啊，佢所招来嘅咧就永远损失佢嘅善根。 沉山苦海啊，系实在不值嘅。佢话不值嘅三倍啊！大妄语嘅人，既然招来如是嘅大苦嘅大果报啦，佢呢个三倍禅定又点可以得成就呢？佢话不成三倍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唱，扶冤明日。